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欢迎来到三 D 画新闻，凤凰 U Radio 正在直播，每天十二点准时与你相见。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哈森。 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哈森，又一个看香港人能不能找到共鸣哈。 有一个 这个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叫做陈生啊，这个名字很特别。 陈生， 他呢最近呢去上海开了一个大学生的猪肉馆，他就去当那个卖猪肉的了。卖猪肉我们以前听过哈，就陆不轩也是北大一个中文系毕业的才子嘛。 对，这个新闻其实不是特别新鲜的一个新闻，但是呢，问题是说他这个说有50多名大学生啊，都是在这个菜场12个菜场 的那个柜台上，对，成规模了， 就挺多的。 是一线销售的，而且呢，就市民叫他们大学生猪肉官。但是呢，这帮孩子跟当年陆不轩卖猪肉的那个感觉很不一样。当时呢，很多人就觉得为陆不轩唏嘘啊，就觉得很委屈， 很不值。 对，他是80年代出来的北大的一代才子啊，就当时又出身贫寒，好不容易考上北大，中间呢也是一路上发展也不是很顺利，就很多遇到意外呀，就失利呀，上班啊，求职各种各样的一些状况，就是没有办法才去做了这个猪肉官。但这次这个经济系毕业的陈生啊，他是有备而来的。据说啊，他原来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就专门给那些有志于将来去卖猪肉的大学生朋友，给他们开了一个屠夫学校，就给你培训啊，比如说我要怎么样去销售啊，怎么样去管理啊，就非常专业，很成系统的一套理论。所以呢，他们现在在上海那个柜台上卖的肉啊，就比一般的那种肉要贵一倍， 放心而且 没贵一倍，但是他们整个店面的一个形象啊，就完全不一样的，就看到就跟香港那种连锁店似的，就穿得很统一。 对， 然后呢是这个招呼非常有礼貌，就很彬彬有礼的，不像以前屠夫的形象就大声的吆喝那种，完全颠覆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卖猪肉的形象。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很多人争议，你怎么不好好的去经济系的，去个什么考公务员啊，去这个找一些国企啊，找一些外企工作，你看多光鲜亮丽，去卖什么猪肉。 其实这条新闻它重点的这个北大这两个字啊，让大家觉得这个北大的莘莘学子出来应该是象牙塔里面的，应该干一些精细活， 真是天之骄子。 对，但是我们看到那张照片呢，看到他们又穿得非常的就是整洁，就是我心想说，比如说我妈去菜场买菜，看到这样的大学生买肉的话，他一定会卖肉在卖猪肉的话，他们一定会停下来，觉得说比较放心， 是吗？ 对。然后呢，其实我以前 也不管价钱贵一倍， 哦，贵一倍这个要考虑一下综合考虑一下。但是以前我们有看到有一些这个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他们做的一些专题，我记得是在共同关注里面曾经出过一集，是有中国农业大学的，他们本来学的专业呢就跟这个有关，然后但是呢也是大学生，他们就回到了这个夫妻俩啊，就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小县城里面，他的整个小县城那个小村子就出这两个大学生，然后他刚回去的时候，父老乡亲都非常不理解，就是我们辛辛苦苦盼着这两个人， 他们也是卖肉了是吧， 他们就回去养猪。 哦，养猪。 对，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个通过画面看到他的那个猪场啊非常的科学，他采取了很多先进的那些方法，然后养出来的猪呢，那个肉呢就比一般的肉质来得更加紧实， 是吧。哎，你看现在这个猪肉官哈，专业的猪肉官，他现在月收入达到了3000块以上，管理层呢有10万以上的年薪呢，就一点也不比我们看到在办公室里的白领差。 没错， 而且他们是将来是连锁，好像在珠三角现在已经有专柜，已经超过500个了，将来有可能就是一个大富翁了，就搞起来是个大企业的企业主，这个不能小看。 对， 所以你看现在这次新闻出来之后，尽管是有一些争议，但是我看到呢，已经不像当时陆不轩出来的时候，陆不轩是就完全是为不平，然后说是干做什么什么。而且之前我又联系到耶鲁大学有一个刚刚毕业的重庆大学的重庆的一个重庆籍的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就去到了这个湖南衡山的一个小山村里面就当了村官，当时也就大跌眼镜啊，就很多的报道去围绕他，但是现在的报道就不跟以前一样，觉得你这是没有办法去出于下策选到了去农村，现在觉得哎，你是不是一种过于浪漫的这种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是你过于理想主义，还是你抱着这个对将来升迁的一些步步为营的一些打算。但是那个耶鲁大学学生就也没有理会这么多，他就踏踏实实的非常兢兢业业的在当地的农村 工作，而且呢是也是慢慢的抛弃他本身这个美国名校的这样身上的一种那种学子的贵气啊，而且有一些比较城里的孩子比较娇气那些生活方式慢慢改掉，比如说洗澡。他说我一刚去那个村里的时候呢，我就每天早上我都得洗澡，然后当地人就那些农民呢，原来 非常惊异 吧，就会议论他说。你说这个能城里的孩子就不能吃苦，他说居然早上洗澡还每天换衣服，他觉得不能理解， 不可思议。 但是慢慢的他就知道当地人的习惯，就入乡随俗，然后呢也是那个当地村民对他就越来越信任，而且是以前一些老干部啊，对这位刚刚去下到农村的一位新官吧，也是对他慢慢的有这个改变印象，觉得这个孩子是能成事。 所以现在这一些新闻出来的时候，社会给出更多的包容。如果在香港呢，哈森，你觉得如果在香港有一个大学生，比如说港大的一个学生成绩很优秀，然后呢他出来卖猪肉，大家会惊异吗？ 其实我有两个看法。首先我听你们说关于那个内地的猪肉棍的那个大学生，我觉得一点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呢只要他做的那个事情可以发挥他学的东西，比方说你们搞猪肉也可以搞得很科学很专业。还有呢，你们知道就是卖猪肉也可以是上市公司的业务来的， 当然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其他不同的业务其实卖猪肉一点也不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但是你说香港的大学生会卖猪肉呢，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呢我看最近的有一些数据，就是说香港的大学生的失业率就慢慢的涨起来，主要呢都是因为他们对于那个职业的选择比较挑。比方说有一些建筑业的一些工种要人家去管理啊，要做这个安全的主任，他们也不做，就是那个薪金不低的。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说卖猪肉，他们肯定看不上眼，就是觉得就是一个很低下的一个职业。但是我自己看法就是，不管你是大学生中学生也好，就是你做的那个职业你做的专业就是没问题。但是现在香港的大学生的一些问题就是他们很挑他们的职业。还有呢就是比方说就是以前就是政府跟一些大学就做一些去内地去实习的一些机会给香港的大学生，他们也不愿意去。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如果在香港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就是面对着一个如果他们不准他们的看法，就会面对这个就业的问题了。 哈森对香港年轻人的出路哈，表达自己的痛心。其实你说到表达自己担忧了，你说这个卖猪肉的事儿呢，之前刚才讲到，以前的人很直线的思维就是痛心疾首，觉得这是大材小用， 很浪费， 就感到很无奈。你看那哈森讲到，就是香港人可能就是这个思维，就卖猪肉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家职业选择嘛，只是呢希望你更加的多元化，大家不要觉得有哪一项职业好像比别人这个低人一等啊，或者说你的这个去外企， 只是我的看法， 去什么去，我对你的看法表示赞同。就比如说这个叫陈生的这位大学生自己出来接受采访，都说我们卖猪肉也要卖出北大水平。 对呀、 他 可能就是下一个李彦宏呢，谁知道。 而且呢他们之前这个党委副书记也是接受采访，然后说呢卖猪肉没有关系，就是这是大家的职业选择，我们每一行呢都希望能有这个北大学生的一些素质和风貌，能够呢就也类似也是卖出北大水平的这么一个言论。但是呢最主要的呀，要希望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品德好的，是干什么都非常敬业的，而且是热爱他们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比所有的都要好的。之前呢我们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在节目里没有讨论过，其实我自己一直有看，然后呢是说的是中科院的一个博士生叫肖阳的，他是网名叫肖阳。他呢就给他的那个导师啊，就是一个博导，是中科院的一个教授，给他发了一封信，他说我准备这个退学了，我就不念下去了。当时呢他的导师就是在网上就发了一个邮件，他说今夜无眠写博客，叫程代展这么一个教授，今夜无眠就还挺文艺的，他说今夜无眠我为了一个学生，然后这个学生他觉得是非常杰出，他培养多少多少年就难得一见的一个科研人才。他说呢你要是不读下去呢，你又浪费了国家的资源呢、你又是辜负了大家对你的期望，就很多的讨论。但最后大家发现为什么他不读，大家就非常的奇怪，而且是有点不解哈。那三地话新闻我们今天稍事休息，然后接着再来讲这个 一会儿见 肖阳的故事。 好，疯狂 U-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白素， 我是燕婷， 我是夏子。 今天讲到呢是一位北大的高材生呢，叫陈生，他呢去上海做起了这个猪肉官，而且这是带领了几十人的团队，但是呢也是引起了大家一些讨论。但是现在呢他出来接受媒体访问说呢，我们卖猪肉也要卖出北大水平，大家已经从他们的柜台上看出了他们的专业，比如说他们穿着统一的着装，然后呢也没有了以前往日大家对于卖猪肉的一些固有的印象，屠夫的印象，就是大声的吆喝呀，甚至光着膀子呀，就非常的礼貌斯文，大家有这么一个新的形象出来。刚才我们讲到一个中科院的一个博士啊，叫肖阳，为什么讲到他呢？我觉得他的也是在这个职业选择上就不是走大家常规想象的一个主流的路线，他本来就跟他的这个程教授程代展教授说的，这是科研界里面难得一遇的人才，他就列了很多他发现了什么什么公式啊，就写了什么什么论文，虽然我们也看的不是很懂这个，但是呢他最后去哪儿了呢？他最后没有读完博士，他去了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做数学老师，做了中学老师，然后他老师就觉得这完全不能理解啊，就表达这个惋惜和困惑，在网上发文章啊，就说大材小用啊，太过现实的社会环境啊，才让人才流失。他以为觉得呢是这个学生呢是想要去赶紧赚钱了，出了象牙塔了，但是结果发现呢，这个肖阳啊，他就给他回了，他说其实呢，我厌恶了现在的科研环境，我不去读完我的博士，就是我觉得我不适合了，我没有兴趣了。我并不是说我要现在论文写到什么地步了，我要回报大家的一些期望，我觉得我不行。然后他说呢，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我没有这个兴趣。最后他说，尽管啊，我现在不敢肯定将来我去到教育界啊，就是一定会喜欢上。他说哪儿都是围城，他说在后面呢，永远搞不清里面是什么样子。以后的事儿呢，以后再说了。他意思就是说呢，那个你允许不允许我去朝三暮四啊，就允许不允许我去朝秦暮楚啊。他说也许我会再次厌恶逃离，但也许呢我会很热爱，或者你喜欢，或者呢你也不讨厌，我这就这样这个平淡的继续下去，但只是呢我现在就想从一条确定的不幸福的道路，他说我继续读博士生继续搞科研是不幸福的，转到了一条有可能幸福的道路上去，他说或者这就是一条未知的道路。哎，大家听完这样一封信，我觉得挺有种的这么写。其实 因为为什么我们说他有种，可能是跟他本身的那个身份有关，他是一个博士后是吧？ 博士生， 他是一个博士生， 博士 他是一个博士生，就是说他寒窗苦读已经十几年，好 快掐指一算， 十 几年了， 十几年了，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那大家都觉得怎么那么可惜啊，去当一个比如说中学的老师啊等等，这个不是一个师范生就可以做的吗？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难道现在的大学生，现在的研究生跟以前的这些大学生研究生的那个，其实它的质量或者是从比例来看现在是扩大很多很多了，那你跟80年初的那些80年代初的一些这些大学生来说，很有可能那个时候是人精中的人精，精英中的精英，而现在大学生处于一个泛滥的阶段，为什么大学生就不能去做清洁工呢？为什么大学生就不能去卖猪肉呢？这没什么问题啊。 哎，我倒不觉得这是因为泛滥哈，因为人多了，好像因为你这个选择的那个竞争比以前要大了。我反倒觉得有的人他可能真的是觉得我要去做这样一份职业， 他有个人的选择。 对，我并没有觉得我好像这个职业就比你们以为的那些光鲜的比较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就要低人一等，我并没有这么觉得。我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兴趣。我觉得哎，就是刚才这个学生写的那篇网志讲的，他说我要追求一条未知的道路，你也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即使是教中学怎么样呢，你想最近不是很兴的一股民国风潮吗？前两天也是看一个节目讲民国范儿，也是写那一本书啊，说当年的民国的那些中学教师都是全社会最厉害的文人，最精英的精英啊，丰子恺啊，梁实秋啊，就各种你叫得出名字来的文人，人家是在中学里面给中学生上课的，就完全不会比现在的大学老师要差， 因为那个时候读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 到学堂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价值观的多元。你也看到大家出来这些新闻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哈？如果是司空见惯了，没有觉得是特别那个让人家很意外的事情，像在美国，你看在之前 前我们也讨论过，在美国做一些什么水泥工啊，一些技术活的人收入也是非常高的，而且人家在社会地位上也不会说比你当议员的要低多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些共识。那现在在中国大陆好像也看到慢慢的对这样一些以前你可能不能接受的一些社会现象越来越多的包容，我觉得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即使是进步啊，现在还是有很多人非议，尤其是去到农村，哎呦，你像刚才明进那个燕婷讲的，去到了养猪，对，中国农业大学两个毕业生去养猪，人家还觉得哎，辛辛苦苦培养你这么久哈，最后还是做了一份好像普通农民就能做的事情。但是你要去深究人家具体是做哪些东西，而且考虑他中间一些方法啊，一些思维啊，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是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哈森，在香港其实大学的入学率并没有像中国内地那么的大，所以在这个香港的话，这个大学生他们会被大家捧为这个人精中的人精，精英中的精英吗？ 不会， 大家怎么会保护他，还是说把他一视同仁？ 其实也没有什么保护的事情，我想呢，香港就是一个地方，就是你要自己找自己的出路。就像我上一节说的，如果他们就是一些价值观不能改过来的话，他们就越来越难找工作。香港的大学生呢，现在来说，其实我毕业之后也有一段日子，已经比较长的时期，但是我知道他们毕业呢，现在最主要是找一些比方说是公务员的一些工作。其他的其实都是比方说做那些市场部的那些文员啊，或者是做传媒啊，或者是一些比方说现在很多商场也聘用一些服务的大使，就是给那些顾客就是提供一些资讯给他们的。 通常他们学历挺高的， 很多都是大学生来的。但是呢今年就是近几年就是香港的大学生的就业率就不停的在下降，很多因素，刚才我提过其中一个，就是他们不愿意做比较所谓地下的一些工作。另外呢就是其实香港的业务也不多，其实如果你不做一些专业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就不愿意做一些比较入门的一些工作，比方说一般的文员啊，或者是就算是清洁工啊，快餐店他们也不愿意做，所以很多人就待在家里，就是看电脑啊，就是想玩啊，就是浪费 玩游戏、啊、 其实我觉得，对，其实我觉得就跟燕婷说的一样，就是尽管你是做卖猪肉或者是清洁什么，还是有工作，你有工作还比没有工作好。还有呢就是在不同的行业之中你有不同的层次，就是你今天加进来做工作是一些地下的一些职位，但是你有机会是向上爬的，但是你不开始工作的话，但你永远都没有机会。 关键是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份工作，而且是你怎么样去做好它。 对， 就是像刚才北大的那位校长还是副书记讲的，你要在上面的是敬业，而且是要勇于创新。你就像我们一句老话哈，就是你干一行要爱一行。但是咱们在香港也是生活了好几年，就是我自己在这儿，尤其是出入一些商场里面去逛街，你会发现一些现象。就比如说在九龙塘又一城嘛，又一城不是就连着这个城市大学，就你会发现哎，出来的大学生香港人都是一样的，就一个模子的 模式化的 真的是，他们穿的衣服是一样的风格，都喜欢日式啊韩式啊什么的，然后他们背的包都是差不多的，他们戴的眼镜也是差不多的，他们喜欢的东西也是差不多， 他们 讲的 话也差不多， 对，他们讲的话也是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好像香港这个地方就少一些奇人异事。你看即使在内地哈，就有一些现在引起争议的新闻，大学生去做村官也好，去卖猪肉也好，去到做清洁工也好，他是有这样的人的。可是在香港你会发现哎，大家走的路都是一样的，就是模式化之后呢，你会觉得哎，香港人的一个思维会不会说是因为这里空间太小了吗，就有点把他们给压制住了，就人会变得很窄，就思维会变得很狭隘，就让我们担心哎，尤其是燕婷的孩子现在正在上的真的怎么办，会不会影响到大家一些发展的想 法。我其实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啊，其实跟香港的这个社会形态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它是一个纯没有第一第二产业的，完全是一个第三产业的，包括这个金融业非常发达。你包括为什么每一个学生他们出来的时候打扮什么都是差不多，因为他们其实每天接触的在香港 室内的只有商场，所有的商场都是差不多的、 嗯、 然后职业大部分的就是跟金融有关的行业。 对， 那所有的家长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做跟金融有关的职业，因为这些职业以后会在这个社会的层位上比较的高、 嗯、 那久而久之就形成他们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我要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专业人士需要穿白衬衫，戴这个穿西服，然后戴着斯文的眼镜、 嗯、 拎着公事包，每天朝九晚五，然后 OT 两小时，回到家里怎么样就是照顾孩子、 嗯、 他们的所有的生活的观念就比较的单一、 嗯、 所以形成他们的价值观也是相对的单一。我觉得这个跟香港整个一个城市的特性是有关系。 真的是这个讲到呢，就是小的时候孩子，尤其是在孩子刚培养的时候，你会问他，哎，你长大想做什么呀？我们很少看到香港孩子会表达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想法但是咱们小的时候说实话， 因为他们不敢说出来， 哎，一个是不敢说，二一个是不敢想。可是你说、嗯、你实现的一个环境和土壤可是需要很多的那个政策呀，很多的这个社会风气啊，包括一些政府的辅助给你去配合让你实现它。可是如果你做梦的一个勇气和一个胆量都没有的话，我觉得那是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悲哀。 其实我想呢，就是香港这个环境跟那个价值观就是不鼓励人家去创作，去幻想。比方说就是你在香港搞艺术啊，搞创业的行业，你在香港要找一个地方去做你的事情，做你的工作也比较难、 嗯、 因为那个租金的问题，那个空间的问题。所以呢就是香港就是来来去去也是钱的问题，就令着比较有创业啊一些空间都减少了、 嗯、 所以呢香港人 最后说了还是地产惹的祸， 就是做来做去都是哪些职位哪些职业，所以他们的倡议就是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发挥。还有呢就是香港有一个风气，就好像你不跟风的话就好像是一个怪兽， 会落后、啊、 对，就是香港人最近你喜欢吃什么，人家喜欢吃什么你也会去吃的。 嗯，这是什么心理呢？ 对、 哦、对，这个 就非常 排队心理。在香港很有意思 的 就是 不同的排队，对， 就大家不停的排队，哎，前面排什么不知道啊， 不知道 排 就在排对还有很多很多 从众心理。 很简单，你去一些吃东西的一些店，我试过不少次了，就是我朋友带我去吃一些所谓很出名的一些店，很多人排队、 嗯、 但是排完一两个小时之后，我进去我吃完之后我觉得一点价值都没有。 哎，不过说明这个香港人挺有毅力的，你看就不管排多少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一直要努力我就可以达得到。 但是人家排你就肯定要排， 这是一种另类的香港精神。好了，三地化新闻我们再次先休息小会儿，等会再接着继续。三地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夏子。 嗯，刚才讲到， 好，我们首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今天等一下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年底了，要讨薪了。如果大家这两天关注新闻的话，可以发现这个台湾有一些讨薪的人很厉害，就整个把台湾的这个铁路给弄瘫痪了，40几班的这个车都没有办法开，因为 怎么弄瘫痪？他们去卧轨，跳到那个轨道里面去， 占据那里，占领华尔街，占领这个台湾的地铁，然后呢，就导致最后是要去讨回薪水啊。那在中国内地，其实这样的事例也是屡见不鲜啊。 农民工讨薪， 对，农民工讨薪的问题，在年底怎么来讨呢？那这些极端的方法是不是值得来提倡呢？今天欢迎大家打电话请来，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 内地听众可以打40012009000，都是免费，只收你的固定的这个本地通话费。另外呢，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先下载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一键 call in 的服务。现在已经差不多12点半了，你就可以准备 A 字，有什么想说的话，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打进电话来，有可能会出现在晚上6点25的凤凰卫视的全媒体全时空的节目当中。哎，说回刚才这个大学生职业这个选择的问题哈，刚才我就觉得在香港好像你就很少见这种奇人异事。 嗯， 我呢在做那个素描时光的时候去采访过一个嘉宾，然后那个嘉宾也是我之前那份工作的时候认识的。就这个人为什么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一个80后，叫做林辉啊。他呢就有看报纸评价说这个人的几年的工作经历可能胜过很多人这个一辈子的事儿。 为什么？ 可能有点夸张，但他你看他做什么，他先去这个选议员，他从政啊，参政议政，在网上写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报纸的这个社评。后来呢又去了北极， 哇， 香港只有几个人是被绿色和平组织选中的去北极，人家全部掏钱了，然后他们就是负责去看一下北极这个环境，回来之后呢，希望借助他们之前凝聚积累到的这个媒体的力量，让他们在媒体上发声，也是号召大家要关注环保，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他还去参与各种的社运活动，就非常关心公共事务的一个人，看很多的书。我最后是去到他们家做采访，然后他们家在油麻地的一个唐楼里面，就那个唐楼，哎，你会觉得哎，这个人经常在电视里面看到嘛，就抱着写文章，我会觉得哎，他可能这个收入还不错，可能还挺有钱的。但是他说我从来不会那个买房子，我也没想过去买房子，我觉得一买房子，我整个人生我就定下来了。 他可能有钱，但是不买房。 他说我就是不想这么固定下来，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有很多的可能性。我喜欢去这个单车骑行，他说我踩着单车，我从这个西藏一路骑到哪儿，然后在这个东南亚全部是骑自行车骑过一遍。最近有什么计划呢？我去完北极之后，我打算环游世界了。果不其然，在我跟他访问完，隔了一个月之后，他就去新疆了。然后在新疆又从这个，兜一大，从到新疆再去西藏，西藏又尼泊尔，就整个，然后那个中亚那边环游世界一大圈。他最后可能从澳洲再飞回来还是怎么样？我说你打算是几年时间？他说两年。我说预算怎么样？他说预算没有想那么多。他说我现在还有几份这个报纸专栏，应该还可以保持我这个基本的这个穷游的最基本的一些开支。所以我就看到这个人的一些想法呀，就非常特别。但是你说在内地没有吗？我觉得内地很多，除了我们在这个因为有一些言论方面的那个问题，你可能看不到很多关于政治上一些讨论哈。但是有一些奇闻异事是经常看得到的，就比如说哎，突然间就跑到从城市里面去到哪个地方那个小乡村里面，就过起那种农耕的生活，或者去开一个那种农家的家庭旅馆，或者是做什么呢，你就能听到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香港非常少见。 这个其实我之前也有提到过这个问题啊，就比方说刚才你说的那个林辉啊，他就是对自己的人生目标特别特别就是有清晰的一个规划。 我觉得他是没有规划， 不是这样子，他特别清楚自己要什么或不要什么， 他是 然后 他就 想 跟随我的心， 对，就是说我下一步要去怎样做，我一定要这样做， 对， 不会被其他外来的一些价值观所左右。 是， 但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会被一些看不到的绳索所牵制着，爸妈说哎，你去做这个好，你娶那个女孩好，你做这样的家庭生活好，你买那里的房子好，所有的价值观在牵扯着你自己的思维。其实我们没有独立的判断。 很多人都担心，一是问收入，二是问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女朋友， 所以有那个业务租一个女友男友回家是吧？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里面嘛，所以还是会被其他的一些种种的因素所干扰啊。那现在大学生像找工作也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未必是自己想做的。刚你说那个博士生为什么突然就说我要退学了，他可能在那一刻他突然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且你说他真的是选了那一行之后，你也未必就是做不出来你之前走科学研究的，你能想见那种比较高峰的路，可能他做在这个教学一线有另外一番的成就说不定哈。但你说到这个香港的这个孩子，香港的年轻人的竞争力啊，就我之前也是那个上学的时候会做过一些家教，去给那个小孩教普通话。教普通话呢，当时我还记得是教一个家里还是挺富贵的，那权贵的那种孩子，权贵人家的孙子孙女儿，真的是。然后三个小孩都是在名校，在什么拔萃啊，女拔萃、男女拔萃那种，马里诺修院那样的孩子。然后去他们那边呢，孩子是聪明的，但是你会发现啊，现在香港孩子他那种思维方式和他的那种学习方式，就跟咱们在内地小的时候成长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他妈妈会打电话来给我，他说哎，樊素，明天那个小孩要那个考试了，要考那个普通话的口语那个口试作文，你赶紧给他来那个写一写，然后让他背一背。我就觉得很奇怪，哎，那写作文不是应该你自己写吗？我顶多是你写完出来给我，我给你修改修改，或者你给我练一遍，我觉得你可以从这口语表达上哪里可以更好。但是他会觉得我反正要保证你写出来东西肯定是那个老师会喜欢的，可以拿 A 的，这是我的一切的考量的目标。而且我来到之后呢，还有他的那个儿子是另外一个考试了，那考试呢就是会画范围的，老师会给一张那种考试纸嘛，哈，香港的那个习惯，考试纸写好了，哎，考第几单元第几单元，哪些口试考哪些，笔试考哪些，哪一天考，考完之后呢他就会给成绩单嘛。但是考之前他就会规定你要在什么时间就做好哪些那个复习的那个计划，还最好是希望你有那些老师去帮你辅导。当时我一去到之后呢，那个小孩我说快把你的那个复习纸拿给我，结果他说问妈妈我没有。 我说，哎，你自己考试你怎么自己都对不自己不对自己的考试负责任啊、嗯、然后他说他妈妈居然就过来，他说，哎，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还得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妈妈、嗯、我就说我的天哪，就香港的孩子有点纵坏了，尤其是有钱人家的，自己完全不用操心，全部是有经纪人似的，就跟保姆似的，全部给你打理好一切，你自己只用管哦，带个脑袋带个耳朵来听就好了，老师也会帮你找好，除了课堂之外，课下老师还会妈妈还会花钱帮你找家教什么的。我就想这样的孩子，你说将来他这个学习自主能力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公批判意识啊，他怎么培养起来呢？ 我因为我们在这个香港生活的内地人，就是空闲的时候会讨论一下所生活的城市嘛、嗯、然后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其实在内地，在内地人在香港生活或多或少会碰到一些歧视的事件啊，有一个人他就被招惹了，然后他就很气愤说出这样的一段话，他就说香港你们现在不要看不起我们中国内地人、嗯，过几年你们的年轻人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 啊！他怎么这么豪气，可以有底气说出这 其实他说这个话其实是当然是肯定是偏激的了、嗯、但是问题是呢，我们会一起讨论说现在香港年轻人的竞争力跟中国内地的竞争力怎么比、嗯、我们会发现香港人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说什么懂礼貌英文好、嗯、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地铁上面有几个年轻人是会给老人孕妇让座的，其实说实话很少，当然有一部分这个是西方的文化，可能就是西方人他们不一定会给那个就是老人啊，或者是有一些孕妇小朋友让座，他们有自己的一定的文化的基础在、嗯、但是我们会发现你如果去北京，你如果去深圳、嗯、这个让座率是非常高的、嗯、我之前在我的潮妈周刊里面有说到这个事情啊、嗯、然后后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英文，你现在去比较中国内地的大学生跟香港的大学生的英文，未必香港人的这个英文会很好、 啊、 而且呢你会发现香港人特别的腼腆，他不善于或者是不喜欢去表达和交流，就可能表达交流的是少部分，大多数人都非常的腼腆、哦、但是中国内地的学生呢就敢说， 对，哎，是因为中国内地比较大嘛，就是大家是处于一个可能更加激烈的一个竞争的环境、但是在激烈之下你又会觉得我自己是有空间的，然后可能相比于香港之余呢，你觉得我还是算是可以自由的一个成长。 我觉得香港人是不是有一个就是他们特别不喜欢打扰别人这样子的一个性格、嗯、 哈森赶紧来发表你的意见，将来有下一代怎么办，你看要跟内地的小孩一定会杀过来的，怎么拼。 我就是觉得这是刚才说的是香港人，就是好像你们说的就是不要打扰其他人， 对， 还 有 这样的一种性格、 啊、对对对，在外面要表现有礼貌， 对， 还有、 这个、其实是我们非常羡慕 的，是基本 的 文明的那些准 则。 对， 还有就是 对 不要突然间说一些很奇怪的想法，其他的看奇怪的看法。 什么叫突然间很奇怪的想法、啊、 一般人就是说如果你不跟着大家去想的那一套、嗯、你说的话就是奇怪的。 对， 可 是 这样好吗？ 是是 你觉得 肯定不好啊。 哎，打个比方来说、嗯、我们去那个大剧院看一出歌剧或者是一出话剧、 嗯、 就香港的那种鼓掌它是非常文雅的， 对， 你说在北京下面说好怎样怎样， 要看什么，对， 那 种 对吧， 看茶馆里面的， 对对对，那旁边的人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突兀。但是在香港如果有一个人他希望这样讲呢，嗯，旁边人就会觉得怪怪的， 对，而且 就 没 有 环境给他，想要发泄想 要 发泄是没有空间的。就我记得以前有人说啊，说这个两岸三地那个游行文化，大陆当然是现在还是完全这个启蒙阶段了，就是拿台湾和香港比较的话，你从他们制作的道具来看，你就能看出来这些人士的那个思维、嗯、他的开放和活泼程度去到哪儿。他们觉得哎呀香港人真的是太羞涩了，就燕妮讲的就太保守了，就不会玩到那种癫的那个感觉，他说玩不开。 其实刚才燕妮说的一个鼓掌的一个例子很好， 嗯， 因为呢我试过参与一些表演啊什么的，或者是一些公开的场合，比方说表演者他表现得很好的话， 嗯， 我自己肯定会鼓掌的。但是大部分的香港人他们认为就是尽管我是鼓掌也是 小 小 的 两声、嗯、三声， 不 要打扰其他人， 克制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如果他的表演真的是很值得我去鼓励的话，我肯定会大声的拍我的手掌、嗯、当然了我不会看好啊bravo 什么的， 那个也是北京它特有的一些特有的那些艺术形式，它才会有那样的一个表达方式。 对， 好了，那今天我们暂时聊到这儿啊，这个话题还可以再延伸很多的那些讨论。不过呢我们下一部分有话直说，就希望你来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发表你的意见了。说到是哪儿呢，这个年关将至啊，就是台湾在内地很多的农民工讨薪呢又是奇门 各出奇招啊！看武汉有那个农民工，我看的是视频去那个跳骑马舞，还有人去学那个愤怒的小鸟，还有更加极端的呢，就是自杀式的讨薪了，去卧轨， 非常 去喝农药，就自杀式的，完全是奔着就你不给我，我就死给你看的那种架势。你觉得这样的方式可取吗？或者你觉得如果不可取，它会带来怎 么 样的 新的建议？ 对，有什么新的建议？那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如果在香港的话，可以拨打18723346。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s 凤凰 FM 下载进来，然后到三 D 化新闻一键 call in 打电话进来。 好，休息片刻。 天气这么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化新闻。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好，来到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燕婷，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要说这个讨薪季啊，有人回家过年是欢欢喜喜，有人却是辛辛苦苦要去讨薪。嗯，那我们刚刚说过了，有一些极端的方法，比如说有人卧轨啊，台湾的这个导致台铁的瘫痪， 还有在杭州地铁也是有两个讨薪的工人闯入这轨道区，就被迫地铁中断了20多分钟。 所以这样的一些极端事件，你觉得可取吗？如果不可取的话，有什么方法来帮助到他们呢？好了，那我们首先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哎，是饶先生对吗？饶先生，你好。 哎，你好。 来自哪里？ 我是来自广东深圳。 广东深圳的朋友，你怎么来看今天说的讨薪事件呢？ 其实我觉得呢，讨薪都是个老话题了。 嗯。 然后你看，都现在都新年要到了，还发生这么多血泪讨薪事件，真的让人听了又心，而且真的很心寒。 嗯。 那我就觉得呢，就回想起过去发生种种关于这种恶意讨薪嘛，包括什么跳楼、堵路、自杀等等等等。就是我们在质疑工人的同时呢，可能他们觉得他们不理智吧，但是有没有想过更多的是我们不完善的公权和不作为？所以这种东西呢，我就觉得就是有关部门是要加紧他们的步伐吧，一定要抑制一下的。 嗯，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呢，作为政府和劳动监察部门吧，应该真正为所有劳动者的幸福着想吧，应该把这种力度要加大，然后要遵纪守法，要有人性，我觉得还是良心两个字吧。 好， 其他的一些政策我们不去聊。 谢谢。 对， 好，谢谢饶先生。 良心和政策啊，都是大家要这个重点去努力的方向。好，下一位听众， 四号线杨先生。杨先生你好。喂，杨先生您好。好，可能线路有点问题，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王小姐你好。 喂。 哎，王小姐，你可以听到吗？ 啊，可以听见。你好。 来自哪里呢？ 啊，我是在香港。 啊，香港的朋友，你怎么来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讨薪案件呢？ 讨薪这个事情好像真的是很久了，我就觉得吧，那个农民工真是蛮可怜的，在这辛苦的一年这么长的时间拿不到薪水，所以其实他们现在这么激烈的这个这些行动呢，我觉得吧，就是因为求告无门，要不然这个事情呢，其实政府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可能呢，就是做了，但是缺乏一些监察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的多公布几条这种讨薪热线，就是除了政府的也有媒体的，或者是有一些专门的律师事务所，看有些律师是不是可义务帮这个民工，或者是政府安排某些律师来接听这些民工的电话。 嗯， 然后呢，对于所有这些讨薪的事件呢，政府一个是要有惩罚措施出台，另外就是要应该透明的，就是说我今天收到多少条，每一条的处理近况是怎么样的，这些事情说清楚，就是有一个专门的公布这种欠薪这些事件的平台，就否则现在我觉得之前农民呢，其实政府也有公布，但是呢我收到了多少 跟进程度如何，这些东西都不透明。所以这些东西如果能透明化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嗯，好，谢谢王小姐， 非常 给的建议，对， 非常 的实用啊，就是要让这些措施变得更加的阳光。好的，我们接听下一位苏先生，对吗？苏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来自哪里呀？ 来自北京。 北京的朋友，你怎么来看这个农民工讨薪他们的极端做法？你同意吗？ 我不太同意。 嗯，那你看怎么办呢？ 我不同意的理由啊，有这么几点。第一个，这你是这样，就是卧轨啊，是那个上高楼、上高架子呀、啊，这种受伤害的往往是自己。 嗯、 啊，而且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概率啊，相当的低。 嗯， 而且呢，还会被以这个破坏社会治安、影响稳定为理由啊，被惩罚。 嗯，你说的对。那你建议怎么办呢？ 而且呢，目前的这个维权成本啊，相当高。 嗯， 因为农民工他没有钱，没有势力，是不是？ 对， 他打官司啊。打官司太费力了， 嗯， 而且吧，这个打官司远水不解近渴的，因为他没有钱过年呀，是不是？他老婆孩子得生活， 嗯， 所以这个能够胜诉的这个前途啊，而且比较渺茫。 嗯，那您建议怎么做呢？您建议怎么做？ 我现在建议，关键、 嗯、 我建议一点啊，一个是政府，一个是这个主要是政府，第二个呢是咱们这个舆论，包括这个社会环境。对这个欠薪的老板啊，这些黑心的老板啊， 对， 应该给予重罚。 嗯， 罚他倾家荡产，让他呀得不偿失。他如果欠薪欠了十万，罚他100万，罚他倾家荡产，这样榜样力量就会在这个舆论上把这个案例给他公布出来。某某老板欠了10万的薪，被罚了100万，是不是？ 对， 然后罚的倾家荡产了，他没法生活了。 嗯，好，谢谢苏先生。 这个老板他就不敢、 嗯、 他也不敢再就说这个榜样力量放着吧。 嗯， 所以他不能、嗯、不敢这个欠薪。 好、 啊、 谢谢谢谢谢谢苏先生。 好好好好， 谢谢您，再见。说得很好，其实关于这些讨薪的行为艺术啊，有的是非常极端啊，有的呢又是非常的那些嬉笑，就好比说扮演这个元芳啊，就元芳体，还有这个狄仁杰的那些戏曲的选段、 嗯、 还有包括演愤怒的小鸟，刚才说还有模仿鸟叔去跳骑马舞，当然一些更加极端的一些做法，像卧轨啊，像喝农药啊，自杀式的那些呢，往往最后可能受到伤害的反而是自己、 嗯、 对，但是也是说非得是维权逼到一个地方没有办法， 对， 才会想出这样一些 非常极端的方式。大家也要通过这些事情来看看为什么他们会逼到这个走上绝路呢，可能就为了1000块钱， 也会要引起大家的一些舆论的关注吧。好 好，我们 再来看到 下 一位，下 一位明亮先生，对吗？哎你好。 嗯，哎你好、 嗯、来自哪里？ 嗯，杭州。 啊、哦、杭州的朋友，你怎么来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讨薪事件呢？ 就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像刚才那位朋友讲的，就有的时候可能给那些企业主有重罚，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吧。 嗯，重罚。 啊、就刚才我还看到一条新闻，说是在美国卖酒啊，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压力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印象比较深。就如果你给未成年人卖酒，然后你这一辈子都不要想再得到这个卖酒的执照，就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这种监管力度大，然后呢要求特别高。比如说你是一个企业主，你有这种欠薪的事件出现了，那好，以后涉及到有你在的企业，或者说有你名字注册的作为法人代表的企业，是不是以后你不要想再做类似的一些生意或者怎么样成立企业？ 嗯， 嗯，所以你的观点也是说是重罚，对吧？ 对对对，那像刚才提到这个，就是说要喝农药啊、卧轨啊什么的，这个真的是被逼无奈，可能他们也是讨薪无门才会这样子。那我觉得可能通过一些讨薪热线，现在这几年应该说这个发展的还是越来越到位了。当然可能会有一定难度，但总是有说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吧，对不对？ 嗯，好的，谢谢你。 怎么可能一步到位哈？ 好，谢谢。刚刚两位听众都是说要有这个重罚的一个措施啊， 嗯、 就是在有一个例子在之前的话，后面的人可能会有这个被吓吓到、恐吓、吓吓到、恐吓到的这样一个措施， 没有做到相关的一些规定，要付出代价，而且是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 对，这样子以后就再也没有欠薪的人了。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邓先生，您好。 哎喂，你好， 来自哪里呀？ 我来自安徽。 嗯，安徽的朋友怎么看到今天说的这个农民工讨薪？ 嗯，因为我是现在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 in-house lawyer， 其实我见到这种农民工在就是公开发商的楼底下讨薪这种事情特别频繁。 嗯，有人向你求助吗？ 当然，像这种，也有过，像这种就是卧轨啊，这种可能没有遇到过，但是我也跟他们去具体的聊过，就是到底欠薪是怎么回事？因为现在中国的法律其实对欠薪的管制还是比较严的，你比如说劳动合同法，你比如说那个建设部有关于那个建筑工程农民工工资但那个支付的暂行办法，都对那个农民工工资它有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但是呢，我跟他们聊，我发现呢，就是这种工资拒付，就是拖延支付的更多的原因呢，是因为中国它那个建设工程很多都是层层分包下去的，然后那个包工总包方啊，可能他会欠那个包工头的钱，然后包工头他也会以这个理由来拒付农民工的工资，就是说总包方没给我钱，我现在手里没钱， 就一环扣一环。 对，就一环扣一环，导致那个农民工可能跟谁要都要不来钱。 嗯， 其实这个法律上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说农民工他是跟包工头要不来钱的情况下，他是可以直接向那个劳动仲裁部门起诉，去向那个总包方或者去向开发商要钱的。所以我觉得农民工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因为开发商他的钱是不会跑掉的，但是包工头他是会跑掉的。 嗯嗯， 所以我觉得农民工完全可以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最这个直观的一些观察哈，确实也是联想到之前苗翠花啊这样一位在网络上很风靡的模仿外交部发言人这么一个视频，也是最后我们发现很多深度的报道出来之后，因为是不知道层层的这个有这个承包，也不知道是向谁讨，最后是发现出此下策，才会想到用这样一个方式去讨薪。好，还有 好，我们接下一位李先生，今天大家很活跃，李先生你好，来自哪里？ 哎，你好。 嗯， 我来自山东省烟台市。 嗯，好，山东的朋友怎么来看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呢？ 我今天上午啊，刚刚看到一条新闻，就是长三百位农民工啊，雪中跪拜啊。讨血薪，讨薪啊！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腾讯网上有这个图片啊。 看到了， 老百姓跪成一排、 嗯、 啊，你也看到了是吧？那么这个不瞒您讲啊，今天上午啊，我拨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我们当地啊媒体烟台媒体集团嘛，96110这个热线，而且还拨打了12345，反映一个重复反映一个问题，扫血的一个问题。 嗯， 这个结果呢？就是去年反映的问题，今年依然没有解决，12345也依然没有解决啊！12345是市长公开电话，包括市长的网站也好，包括一开始炒作的主流媒体也好，一开始只是这一阵儿。中国的政府行为往往像流感一样，就是一阵儿。一开始搞得好像很好，昨天我听了你们的微博，习大大开微博了，对不对？其实你们也在，你们昨天也是看，我告诉你们啊，这个结果都是一阵风啊，都是一阵风， 嗯， 效果都不会长效。 嗯， 年年淘金问题， 嗯、 年年淘金问题已经存在，要抓要怎么回事儿？现在看没有什么结果，现在是中国的政府的这个体制不作为啊，从上到下这批人换了、啊，他总是还是这个老毛病又犯、 嗯、 啊。这个其实来讲在、在国外经济上都是很完善的，你应该履行法律责任，对不对？ 嗯、好，谢谢你。 好、 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收到您的意见了。好的，还是您觉得是中国体制上的问题，可能有一些每一层的人都没有那么做到位啊，所以导致农民工才会出现现在的一些非常极端方式讨薪的状况。那还有，应该是最后一位听众吧？今天， 好，我们留点时间给他啊，赵先生。赵先生， 你 好， 我是来自湖北的，来自 湖北。好，今天怎么看 我说 的话题？ 你简短截说吧，我觉得三个部门要负相关的责任，一个是劳动部门啊，他们应该负起就是对，因为平时要按时间给那个工人发工资，而不是要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快过年的时候发工资，这是他们必须得做的，是不能推脱的一个责任。第二个呢，就是说相应的一个保证金的一个制度，就是说如果你层层转包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必须把那个钱打到相关的一些监管的部门，比如说是我们的那个什么那个土地局啊，或者说是管工程这一块的相关的人员。第三个呢，我们有一个后期的一个维护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事情出来了以后有一个追踪的一个过程。这三个过程如果规定好了的话，就不会产生这种问题。而且我们的问题非常习惯，总是把问题呢，就是说最后积攒到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大家来弄。为什么别的像美国或者日本这样的国家，他不会 他不会有这种状况，就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平时把事情做在平时，那月底的话他就不会日积月累，让大家就是觉得这个问题已经搞得一发不可收拾了之后。 好的，非常感谢你， 感谢你， 谢谢你， 谢谢。条分缕析论证非常的充分，谢谢你。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没办法再接听更多电话了。不过大家刚才给出建议非常多，一个是从人的方面来讲，一个是从制度的方面来讲。如果每一个制度层层完善的话，就不用等到年底来讨薪了，每个月讨一次薪， 而且是要让到犯过错误的一些企业主要付上代价，付上非常沉重代价，让他们至少以后不敢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三 D 话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明天见， 拜拜。